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好，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3D 画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朱明奇， 我是阿森。 各位啊，昨天啊，星期天，有一个朋友小聚，在朋友小聚的席间呢，给大家普及了一个生化词，叫做化学阉割。说的什么呢？ 你要对谁下手？ 大家也 是 聊到这个新闻，说实在是怒不可支，就该当在中国这个嫖宿幼女的人，也该像韩国一样化学阉割了。我一听，我说化学阉割是什么意思？是让人家这个给他做去世绝育手术吗？他说没有，他不会给你那个切你的任何身上的器官，也不会让你真的是所谓在医学上的给你绝育，他就是呢控制这个荷尔蒙，然后让你呢在这个身体上，让你控制你的性欲。他说这个呢，在国外听说有些国家因为对这个嫖宿幼女的，对这个小孩实施性侵犯的人呢，给他施以了这个罪，所以呢，他们这个孩子对于孩子这个犯罪率是下降的。然后我们就讲了这个新闻哈，你说在海南万宁，我们那天有话直说也提到过这个话题，就讲到这个事儿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大家现在思维好像跟你之前的那个思维有点不一样。你记不记得当时我们有话直说有一个听众，杭州的那个心理医生， 是 他就说到，他说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风气啊，会影响到孩子们他们做出的一些选择。他说你看社会风气变得这么的浮躁，你说什么，他会甚至会讲到一些你平常孩子们接到那些不干净的一些生活环境，或者说接触到他们觉得不那么品德高尚或者是正儿八经的人，会影响到孩子做出一些选择。所以也是海宁这个校长带六个女生去开房这个事儿之后，有人也是提出另外一种质疑，说这些女生们，小学女生们本来是不是就是不太好管的那种小孩，你本来可能也不太爱学习，然后听说呢是离家出走之后，孩子家长这个还有学校的老师同学们给他们打电话，通通都是不接的。所以你会觉得，哎呀，是不是这个校长，他当然是你说这么一个禽兽校长本身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可是对于孩子们的教育，我想我这几天听到的一些议论啊，说这现在的孩子越来越难管了，你知道吗？ 是在事情发生之后呢，这个警方啊有一个新闻发布会，可以说是这个火上浇油浇了一把。警方呢是说当时是这几个女孩给校长打电话啊，让这个校长带自己出去到这个海口，去玩。然后呢，一度呢，这个，从警方的这个表述来说呢，比如说去卡拉 OK 啊，或者说喝酒啊，这个呢，都有女生一定程度的自愿的参与。那甚至说这个睡一间房呢，这个好像都没有一个明显的抗拒，直到说在这个房间当中，我们最后是看到现在有一些当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女生有一些这个表述，然后这个是校长是说拿出了钱来，就是要求和其中两个女孩就发生关系，然后被女孩拒绝了。但之后呢，这个女孩就她说，这个据家长说就是神志有点不清楚了，也到底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回事。这个在这一晚上，那刚才顺着樊素这个话题，就是有人说这个女孩恐怕，我们用一种很多人恐怕简单的话说，本身不算是特别，就是不是典型的好孩子，这种 不是乖巧的， 不是乖孩子， 不是乖， 不是乖孩子。我怎么说呢？我很难用乖孩子、好孩子这样去定义，但是肯定不是这种传统特别守规矩的学生。那但是相信大家都可以同意到这一点。包括我们从电视监控看到这个录像，这几个六年级的这个小女孩，打扮的确实是非常的成熟。你要说跟我说她是， 看出来不像是十二岁。 你要跟我说她是中学生的话，恐怕我也相信。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就想，有的人就提出说，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你的校长对你施加了这样的，不管你是引诱，还是这样的压力，还拿出了钱来，拿出了一共是这个 几千块钱 ，也好像超过五千块钱，超过五千块钱，这样的在这样的这种压力下面，对于一个十二岁的女孩来说，你能够坚持那么久，我相信这件事情，这个校长对于我们看到有些前后的报道，这个校长对于这两个女孩的这种怎么说呢，这种接触啊，认这个当干女儿这样的接近， 不是当天才发生的，一直以来都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对于这两个女孩，她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她每天就接触到的这样的人，她能够，你能够期待一个12岁的孩子她能够抗拒多少，你能够期待她有多大的自制能力吗？ 但我觉得就是小孩子不能抗拒金钱，但是那个校长肯定是可以有自制能力的，他是一个成年人。 当然我觉得这个校长这里我没有任何的意见，我只是说啊、有一些认为哎，这几个孩子他不是好孩子，所以说他意思就是说这个孩子也有问题，我觉得这个说法未免太苛刻。你任何的一个孩子教到这么一个学校里面，一个校长他就是这么做的人，你能够这个，我是相当，我觉得这几个小女孩已经很不容易了，她能够说在起初她还有某种程度上的抗拒，她最后至少在这个他自己的意愿当中，他是这个，他是反抗了的，但他没有办法跟这个成人的世界对抗，在这个整个成人的世界里面，你想他的校长都这么干的话，他能够抵抗得住吗？ 嗯， 对不对？ 你说的这个点我觉得挺好的，你说成人的世界里面他怎么对抗哈？你看这个新闻报道之后，这些孩子们他们受到就二次伤害，就第一次伤害的时候，大家最关键的是，你除了警方的视频就公布了那个小学校长，他先进到那个什么大酒店之后， 是啊， 从一间房里面是当天凌晨什么803号房间，但是第二天出来又从什么805号房间，现在也有人质疑说是不是警方公布的，你不是完整的视频，因为据那小孩回忆呢，他说当晚的校长他没有出去803的房门，你说除了这个，大家最为关心的是当天晚上在这个房间里面发生了什么之外，然后其次呢，大家就会对那个什么处女膜有没有破啊，就一直在那讨论， 好像在这边纠结， 一直在纠结、 家长警方都在纠结这件事情。 而且关键是我觉得家长有时候那个纠结就觉得让人不可思议，他们对着各方的记者，当然有些记者他说会跟踪我们，就一直想采访到孩子们，他说我是那个制止不让见孩子，孩子这个实在是身心受不了，但是你说还真的，我看到有家长他们遇到记者之后就把他们保存下了孩子内裤给自己拿给记者看呢，我说啊，你这个出于家长一个是什么样的心理，是非得就用尽各样的办法想要证明自己女儿的清白，但是你证明的那个办法你就摊开在那儿，然后在网上到处的图片去乱传，你我看的我心里都觉得挺难受的，然后再一个就是媒体嘛，你说对孩子这样一种就无休止的去猜测你，大家就很着急，就一定说我非得要弄尽我所有的办法想要知道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那个膜到底有没有破，其实你真的是从逻辑上来讲，我们刚才讲那几个小孩可能也本身不是特乖巧那种，真的那个第一次有那么重要吗？而且即使是真的是又破了，你又能够证明说是不是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因为会有很多的意外嘛，对不对？然后所以你整个看到现在就是一个罗生门的一个景象，而且所有人都非常着急的一定要知道这个结果，但是没有人真的是说我们要让孩子们首先让他们平静下来，你首先要保护他们的隐私，要尊重他们自己还有他们家里人的这个感情线。 这我不得不说啊，在这样一个所谓中国还有这么一个奇怪的嫖宿幼女罪的这么一个奇怪刑罚的地方，大家对于这个处女膜的这个好奇啊，是带有着一部分你是所谓的正义感，一部分其实我相信这样的这种关注里面带有很强的、很让我觉得很猥琐的这种窥私欲。这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大家拼命纠结在这几个女孩、这几个十二岁的女孩的这个处女膜的这个问题上，破了又怎么样？没有破又怎么样呢？她没有破，你就可以以此证明说她没有遭到侵犯吗？对不对？即使是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司法机关，我们看到的资料也是，早在这个很早之前，中国就已经下发了这么一个通知啊，就是说这个不以强奸幼女罪的成立啊，不以幼女是否自愿和处女膜是否完好为判断标准。在中国的刑法理论和物质当中啊，明知是幼女而发生性行为就算强奸罪，跟对方第一自不自愿，第二这个有没有这个处女膜破裂的问题完全没有关系。而且呢，早在这个1984年的时候，早在1984年4月26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发布的一个司法解释，就是说，他是说强调说这个奸淫幼女的行为啊，他说不要求插入，只要行为人的生殖器与幼女的阴部有接触，即视为奸淫幼女既遂。因此他，而且在这个司法实践当中，司法机关是 禁止你去检查，是不允许你去检查所谓幼女处女膜的这么一个问题的。因此在这次不管是家长也好，警方也好，乃至一部分的公众媒体也好，都去纠结于这个处女膜的问题，在我看来完全是一个没有必要的一个动作。 我觉得不应该争论在这个处女膜有没有破裂的这个问题，因为在事件之后，我们也看到当地的警方有两次的一个检查的一个结果，这是前后的有点矛盾的。那就是说，这个他的那个医学的报告，其实真是不是能够真正相信，我们也不晓得。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有没有那个行为，不是什么科学的处理膜有没有破才是证据。我想的就是有这个行为的时候就肯定要处理一下。 包括这个哈森说的有没有这个行为，那我想对于这个行为你怎么去定义，是不是说一定是发生性行为了才是构成强奸幼女罪。我觉得比如说在目前警方的侦办的这个方向是一个猥亵的一个罪名，那我一直在想你这个猥亵幼女和我们通常在这个国外的这个法律当中看到的所谓性侵儿童、性侵犯对儿童的性侵犯之间有什么差别？就像是之前你强奸幼女跟嫖宿幼女有什么差别？为什么会有嫖宿幼女这一项罪名？那你这个在我看来，说实话，我觉得猥亵就是性侵。 对啊， 对吧？ 外国没有嫖宿幼女这个东西。 那你这个嫖宿幼女就更加不用说了。即使是现在说的这个所谓的猥亵，你说猥亵，我们听上去的感觉，它的轻易就是说我有性侵犯的这个行为，但是除了没有发生性行为之外，另外的其实都已经完成。但是你说这个东西跟性侵犯有什么区别呢？我觉得就应该按照性侵犯来执行。 我看到有一个博主哈，他就写了这么一些博客，他说中国社会有一种所谓的妓女意识。你看现代人呢，嫌小姐太脏，明星太贵，下属太麻烦，于是呢就去盯上幼女了，说幼女呢是社会上鲜嫩干净又很好搞定的流行大餐。而且接下来是中国式的发展，搞定之后呢就会有中国式的天才专家，他们就有专有名词了，强奸幼女变成嫖宿幼女，嫖宿幼女呢变成带幼女开房，带幼女开房呢变成幼女约领导开房，最终变成幼女家长没把孩子教育好。就你觉不觉得这个中国是经常有这么一套逻辑， 这完全就是颠倒了这件事情的这个黑板。好， 三立换新闻，我们先休息会儿，等会儿接着关注海南万宁一位小学校长带着六位女生开房的新闻。 还剩一寸记忆，泪水染红眼睛，所有的过往还灿烂无比，却不可及。对时间的离别深信不疑，因此才想你，没等看见年华流逝散尽，就别回击。你问我发生了什么，无光的夜不动声色，心思最后温柔饮过，用天真换一根烟的光阴，我离开我自己，像倦鸟归去留下的空气， 子才会想你，每当看见年华流逝散尽，就变灰烬。你问我发生了什么，目光的夜不动声色，心思最后不能触摸，温柔隐过一刹，风雨我爱过你，嫉妒雨停我爱自己，如何结束一身冷清，天真换一根烟的光阴，我离开我自己，像倦鸟归去留下的空气，安安静静。 3D 话新闻有话直说，打电话给我们，你的声音将不仅出现在 U Radio 的电波中，更有机会直达凤凰卫视和凤凰网的全媒体平台。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00，内地听众拨打4001200900，香港听众拨打1872346，或者透过手机安装凤凰 FM 的 apps， 启动一键 call in 的服务。 表达你的意见， 说出你的心声， 尽在三 D 画新闻。 好，凤凰 Uradio 3D 画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樊素， 我是朱明奇， 我是 谢谢。好，继续说到这个海南万宁和二小的校长陈某鹏，他呢就带着几位11到13岁的小学女生去开房，其实他们是分两波的，你知道吗？四个小学女生是被这个陈校长带去了一个叫做绿园大酒店的，然后另外两个女孩呢，他们中间是本来是带六个人一起唱 K， 后来唱着唱他们就不愿意了，其中一个女孩呢说，我叫我的干爹来接我，他们就接到另外一个应该是一个农家旅馆了，就另外两个女孩就在另外一个叫做什么什么大洲岛度假山庄，就去了那个地方。最后呢是怎么被警察找到的呢？四个女孩跟那个陈校长玩完之后，第二天被陈校长带往了海口，他们一开始就一直要求说，陈校长能不能带我出去海口玩，一开始那个陈校长不愿意，说你就先带在海宁，结果第二天还真是带到海口，而且据现在的最新的消息说呢，除了带海口还准备带去湖南，远走高飞了，就永远那个意思，要带去湖南玩。后来警察抓到之后呢，发现几个女孩也是迷迷糊糊的，有点神志不清，做笔录的时候呢是问什么我就答什么，但是呢就有警察发现了他们身上有一些青肿，于是就大家更加联想了他们那天晚上到底有没有发生一些争斗啊，还是做了一些让你 有人说是被下药了，有人说是被下药了。那这几个女孩，我觉得其中几位现在也是说，警方说没有办法继续问这个问题，处于一个精神崩溃的一个状态。 你就觉得中间有一些称谓啊，就很奇怪。怎么说一个小学女生，他们会无端端的叫一个校长说：“哎，校长，你带我出去玩吧。”然后一开始听说校长还不是第一次跟女孩就是这样的关系，我看了看资料，怎么说呢，以前那个叫做中间有个小女孩，是她不是在哦，她是在那个二小小学上学，上学呢当时就是那个陈校长是她的校长，有一次呢她好像是违规了还是干嘛，就给她罚站，她是跟一帮男孩一块罚的，罚完之后呢，那个陈校长说其他男孩你们都走吧，就唯独把那个小女孩给留下了，她就开始跟她那个套近乎啊，还互留短信，说以后你有事儿可以来找我。 那个陈校长他真的经常给那个女孩发短信，他说你可不可以帮我介绍女朋友。哇、嗯哦、当时那个女孩就觉得这个校长有点奇怪嘛，也没理他、嗯、但是呢就觉得哦，这个校长放在那儿，我说不定有什么有的什么时候我想出去玩、嗯、然后他有车呀又有钱呢，可以顺便捎上我。还真的就是这回他就说我想去海口玩，刚好他就转到另外一个叫做什么后廊小学的、嗯、他们班上又有别的女同学说我想离家出走，我不想待在这个那个万宁了，我觉得可以去海口玩玩，就两个人一起，结果就诶那不如找以前那个陈校长吧、嗯、他好像对我们还挺有意思的、嗯、结果就你看发生这么大 事。所以我又回到我一开始想说的，这几个女孩来说，你先咱们先不要怪他们自己本身，你说什么道德品行啊、嗯、什么教育有没有问题、嗯、对于一个他们的校长每天说发短信给他说 找女朋友 介绍女朋友这样的校长，你能够跟这样的校长这样坚持下来， 对， 一直坚持到现在才出事儿，坚持到现在才出事儿，这本身已经是一个奇迹了。真的，你我就看到这个，我就说你这个是你待在本来就是属于每天都是羊入虎口的这么一个状态，嗯嗯、你能够坚持到现在，真的这几个孩子已经相当的不容易了。那你现在你再来这个说，哎呀，这大家有一个公众有一个逻辑啊，就是说，嗯、如果说这几个女孩是自愿的，所谓一个少女卖淫， 嗯嗯， 或者说咱们用一个现在流行的说法，援助交际， 嗯 嗯， 如果说他真的是援交的话， 嗯， 难道他自己就应该承担这个责任吗？ 嗯、 你就说大家的视线是不是啊？那怪这几个女孩好了，他们不是什么好孩子， 嗯， 所以他们是他们自己不好。 我觉得不是怪啊，哈森，你先讲。 我觉得最大的责任还是就归到那个校长里面，因为尽管呢那几个女孩就是好像以前在香港有一些案例，就是说有些女孩子跟一些成年人就跟他们说我们的怎么交换条件、 嗯、 你给我多少块 就援交 我就跟你睡，对、嗯、但是呢这个事情我不晓得那正经的事实是怎么样，如果是调解谈得不好的话，然后那些女孩子要告他们的校长也有可能、 嗯、 但是我觉得呢最大的问题还是那个校长，就是他跟那些女孩子保持一个不正常的关系， 对， 然后呢又跟他说你们随时可以找我、嗯、你们到哪里玩可以找我、嗯、然后呢他就提供了一个诱因，就是说其实你们在我这里可以拿到一些好处的， 对， 然后那些女孩子跟他说我们去玩跟你玩、嗯、可能条件谈不好的时候、嗯、那就发生这个事情，但是呢最大的问题还是那个校长，因为他将自己放在一个这个所谓危险的一个，如果他跟那些女孩子不是保持那个奇怪的关系的话，他就不会发生这个事情，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就肯定不会发生这个事情。 就很简单，我想有一个常识啊，大家就是来判断， 嗯， 所谓瓜田李下， 嗯， 一个就是成年人。 对， 另外跟几个未成年的异性， 嗯， 晚上待在一个房间里面过夜，你再正常的人，你就算是个 人家也会怀疑你、啊， 你就算是个同志、嗯，你就算是个太监， 嗯， 你这样去做，就是当你自己定义你仍然是男性的时候，你都不会选择以这样的方式，嗯、特别是当你跟对方是一个老师跟学生的关系的时候、 嗯， 你都不会选择这样的方式。我觉得这个是常识，任何人有常识的话都会判断到，这是个简单的一个问题，对不对？ 嗯、 不管你主观到底有什么意愿、 嗯， 因此你现在再来解释，有一些奇怪的解释说，哎呀，这个老师可能真的是好意啊，这个小女孩没地方过夜，所以说就给他们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可能是真的休息呢，你也不知道。吧，我觉得这个东西这真是太费心了，这个真的不用想那么多。我觉得这个太明白的事情，即使是在相对来说大学里面、嗯，这个比如说老师跟学生之间，本身可能年纪甚至有学生年纪还比老师大的，对吧？ 嗯、 那在成年人之间，有的时候发生这种师生恋的话，通常大家还是很避讳这样的事情，更不要说在成年人和未成年之间，在一个小学里面，我觉得首先他保持这样的接触就已经涉及到所谓一个职业不端的一个问题， 嗯、 对吧、 嗯？ 那你在后面那就是犯罪的问题了。 嗯，他首先作为一个人，当然是道德是非常有问题的，而且他能不知道吗？ 嗯、 你想，他作为一个小学校长、 嗯， 当初呢，他带那帮小孩去唱 K 的时候， 唱完 K 大家说要去住酒店嘛、 嗯、 住酒店当中就有细节，他们是没有身份证的、 嗯、 没有身份证那你中间登记是一定有问题的嘛、 嗯、 他就没有理会这套，照样是把孩子带进去。 是， 然后之后呢我还看到关于这个校长有些资料哈，他本来还是准备是成为这个当地的教育局，他们有一个优秀的后备干部，还是竞争副局长三名非常有力的这个候选者之一、 嗯、 然后更加这个戏剧性的是呢，这个陈校长的前任啊，有一位叫做陈昭霞的好校长，他当时呢是被媒体广泛的报道、 嗯、 是在类似讲台上的这么一个，你相当于是这个是师范的这个很模范的一个老师了、 嗯、 所以你会觉得哎，现在老师到底还能不能当小朋友去信任、 嗯、 而且关于是家长怎么样去教育孩子，我觉得现在可能也跟以前不一样。我看到这次事儿出来之后呢，就有又是记者去问这个家长，他说你平常会不会提醒说对于一些陌生的男性啊，你应该提醒小朋友去让他们适当的要保持距离，就至少是有一份警惕。 嗯， 然后关于最基本的那种性教育什么的，他说我是父亲我怎么教嘛，他说这个事儿应该是妈妈来讲的、 嗯、 我不好意思开口、 嗯、 哎，然后你会觉得这是爸爸，好像爸爸就真的是说不出来吗？还是你说真的是要觉得有些东西是要避讳的、 嗯、还有就是你的孩子那么晚的时候还跟陌生的男人去玩、 嗯、 那你可以监管他们啊，不让他们出去啊，为什么这样说、嗯、尽管你是父亲你不可以做性教育，你也可以监管他们的行为啊。 不，我不同意父亲不可以做性教育。 对 呀、 啊 这个，这 为什么又不能讲呢？ 他的借口是这样、嗯、但是我觉得你作为父亲你肯定可以监管一下。 而且我觉得反倒是父亲更加有这个权威性和这个说服力吧、 嗯、 你说我身、 嗯 啊、我同样身为男性，我清楚的知道某些男性的心理和他的平常的行为习惯。 奇怪的逻辑啊，我想其实适用于中国很多地方的很多家长、 嗯、 他可以在发生这样的事情之后把女儿的内裤拿出来拿到媒体上去展示然后去把他的这个处女膜的鉴定报告拿到这个媒体上去曝光、 嗯、 但是平时却不会进行任何的性教育， 都是 这是一种非常非常、 啊、 因为归根到底啊，我的一个看法就是、嗯、其实大家说实话还是把这个贞操当做一个家族的财产来看待、 嗯、 真的你说现在在所谓这个处女膜的这个讨论当中，大家并没有真的说啊，这个我的女儿受到了性侵犯，所以作为一个孩子她怎么怎么样了、 嗯、 大家我从很多家长的言谈包括这个警方回应的一种力度，大家是觉得我家跟我家的一个一头牛一匹马被偷了，然后我家的一棵树被砍了，大家觉得是还是这种观念，就是我的这个女儿被人给糟践了，所以说她以后会涉及到一个嫁不出去的问题，所以说我这会涉及到我这个家族你面子不说，财产是一个问题，就还是这个还是一个 生问题， 就好像 是还是一个人身依附的关系、嗯、你说到底啊，这个女性的这个地位还是差别很大，特别是在我不得不说在海南万宁的这个地方，女性的这个地位你感觉得出来，她是一个好像是家庭附庸的这么一个感觉，她就是我家的一个财产，她不是一个任何人的地位，所以说她现在好像她这个零件坏了一个啊，这个处女膜破裂了，所以说我为此我要去讨一个说法，但并不是因为她是一个人，她不是一个更不会因为她是一个女人， 我觉得这个并不会因为中国的某一个地方啊、 嗯、 可能会跟风俗有些关系、 嗯、 你别说万宁了，你说整个中国的法律都是他最后判定的是处女膜破没破、 嗯、 或者说男性他真的是有没有进得去哦、 嗯嗯、 但是你凭什么一切都是从男性的这个主观角度、 嗯、 哎，为什么不能从女方这个自从他一开始是抗拒的、 嗯、 是拒绝你这个一切的行动开始就已经受到伤害了、 嗯 嗯嗯、并不是说他伤害造成这个继承的后果才说叫做性侵害吧，我觉得中间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沟通，因为我看到你说爸爸如果没有办法就不太方便去进行这个性教育的话，那么妈妈的角色在哪儿呢、 嗯、 我看到中间有一个这个姓冯的，现在说是一个公务人员的，但不过现在证明他不是公务员，是那种聘用制的合同制的这个员工、 嗯、 他呢就跟其中一个女孩呢什么关系呢，就是干爹和干女儿、 嗯、 而且之前呢带他这次去开房也不是第一次，还有过一些送礼物啊，就平常送个手机啊什么的、 嗯、 然后那个女孩呢收到他的礼物之后，一开始好像没有跟妈妈说实情，没有说是谁送的，后来妈妈逼问之下他才说哦，原来是那个某某某、 嗯、 家长这个时候应该很警惕吧，他无缘无故的送这么一个贵重的东西给你女儿是干嘛，还是个男的、 嗯、 然后呢他妈妈还说我以前也知道他们去开过房、 嗯、 哇这么严重的事情、嗯、你说最后家长很无奈，他说我女儿也成绩差， 然后呢我也管不了，可能跟家长沟通呢也一直是有问题的。所以这几个小孩你看啊，尽管现在是事儿出的那大了，大家关注到全部是现在有没有拘捕啊，有没有开除什么党籍公职啊，将来怎么样判罪、但是最关键是你看到这几个小孩是怎么样成长起来的、如果你不关怀他们成长那个道路啊，或者他们成长当中受到过哪些所谓的不管是思想上心灵上还是表面生活方式风气上的污染的话，将来这种事儿一定还会再出现的。 所以这个事情出来之后，我的第一个反应啊，我就是说肯定不只是这几个女孩。有一个大的更加没有，我没有任何证据的支持，但是我如果可以建议警方的话，我绝对会建议这个警方去调查一下当地是不是有人在做少女的中介这样的问题。因为你从这样的这种规模发生这个事情，你看在当你看这个酒店在面对这几个未成年少女登记入住的时候，他也没有任何的就觉得有什么不妥，有什么蹊跷，好像是一件习以为常的事情。那么是不是除了这几个女孩之外还有更多，甚至我有一个更坏的一个推测，是不是有这样的产业在当地在进行， 有集团在操 作。有人还真的这么猜，说是他们到底两个人想做这个事儿，还是说他们为了别人拉皮条。 对，这以之前的这个类似的这个事例我们来判断的话，这当中通常会出现一个中介，在有的地方的学校已经出现了所谓这个老师或者说就是校长向别的人介绍自己学校的女孩子，就他变成了一个这个拉皮条的，变成一个最大的皮条客，然后他就变成把这个学校当做了自己的一个卖淫的集团。 对。 那所以在这个事情里面，我非常觉得有必要调查一下当地这种学校里面是不是还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我觉得绝对有这个可能，因为刚才樊叔说呢，为什么这几个小的女孩可以都到那个卡拉 OK 去玩，也不用， 就没有人会觉得奇怪。 可能就是那个集团下面的一些特别的场所，就是让他们很顺利的进去。还有呢，就是你Vincent， 你刚才说就是是不是有一个集团席的集团模式的经营这个事情？因为我看过一些旧的简报，就是说只是在内地呢，有一些地方就是已经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常见到的一个情况，就是有一些集团就是提供了一些小的女孩给一些官员或者是哪些教育工作者，就是让他们去满足他们那方面的需求。 是， 所以呢其实这个事情不是第一次。 这个在很多地方的所谓现在一些官场的文化里面啊，开始这个好像是一种巫术当中的，我之前听到过，我开始只是我还是以为是一种这个夸张，后来发现是真实存在的。有的官员他信这个，他相信就好像非洲的一些土著部落，他会相信这个处女有某种神力。所以说呢，他这个除了烧香磕头之外呢，他还会需要有一些所谓去找处女的这样一种需求，这个好像带有某种迷信啊，或者说带有某种这个宗教 崇拜主义的， 就是这种非常有一种这个奇怪的这种说法，就他觉得这个会给自己改变自己的命运，哈，就是跟当地的巫术就完全结合在一起了。那这个女孩最终就成了牺牲品了。 这个越说就越可怕了。好了，三 D 化新闻这可怕的话题，我们先暂告一段落，等会儿继续。好，三立华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樊素， 我是朱明奇。 那在我们继续这个海南万宁校长和女生之间的这样一个罗生门新闻之前呢，跟大家公布一下马上要进行的有话直说的话题。那我们看到呢，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星期天啊，也就是5月19号是飞抵了印度的新德里，开始他上任之后的首次外访。可是我们也知道呢，在不久之前啊，中印军队呢曾经在这个边境的争议地区发生了对峙，政治关系呢可以说是不那么热乎了。那你觉得李克强这行呢，他是以拓展经贸合作为重，这样一个拓展经贸的一个举措，是不是缓解中印关系的最好的良药？如果你是在内地呢，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346，手机用户可以使用凤凰 FM 一键靠近进来。这个印度之前在中国的新闻里面出现的频率很高，一部分是因为这个中印边境的帐篷对峙。 对。 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在社会层面，大家对于这个印度的女性，或者说女性 性游客在印度频繁遭到性暴力的这么一个事件，也非常的关注。嗯，有人就以此说，你看这个印度的这个女性的地位非常的糟糕啊，好像是当做一个中国的反面教材。但是呢，其实你看从最近在海南万宁的这个事件当中，大家必须还是咱们还是得自我检讨，这个中国的这个女性的保护其实还是真的有非常远的路要走。你不要说在这个海南万宁啊，可能说相对来说不是这个一线的城市这样的地区，就是在咱们通常号称自我定位非常高端非常主流的这个环球时报的英文版网站，前两天发了一篇文章，在5月12号署名呢是 Emily Moore， 他写的这篇英文的文章啊，标题叫做 Never Sleep with a Virgin， 永远不要跟一个处女睡觉。 为什么？ 这个列出了很多理由啊，然后我从这个文章里面读呢，这位莫小姐呢应该就自己也应该是女性，她就列出了很多这个就是老外啊在中国遇到这个中国就是这个跟中国女生交往，然后其中遇到的这个处女的这个问题，这个笔调呢，他当然他发表的是在一个城市的，就是相当于一个副刊的比较轻松的一个版面，但他写的笔调呢，确实引起了很多人的抗议。我在微博上看了一圈，基本上我所认识的女性的媒体从业者，只要他有看到这篇文章，全部都表示了抗议。文章说的是什么呢？他就说啊，他说在中国这个女性这个所谓破处的这个年龄是平均年龄是 21.9 岁 ,22 岁。所以如果说他的建议啊，对于一个在中国的这个男性的老外来说的话，如果说你要遇到一个30岁的中国处女的话，你首先要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个人是不是有问题。他对，然后呢最后还有一句非常这个 punchline 的词，他说这个在中国有的时候呢，就是跟一个处女上床呢，是一件跟北京的雾霭一样有毒的事情。这里面你当然他可以辩护说自己是以一个春秋笔法啊来这个写一些生活当中的事情，但是你不得不这个评论说这个文章是一个政治上非常所谓政治非常不正确的一篇文章。这个政治不正确不是说他这个丑化这个伟大祖国的形象，而是说这个妇女在这里面完全成了一这个女性在这里面完全是一个玩物的一个角色。 一个工具。 完全是一个 发泄的对象。 工具。这个文章我觉得在任何一个正常的英文媒体啊，这个不说是环球时报的英文版上，一个正常的英文报纸都不可能有任何一个编辑会同意刊发这样的一篇文章。不管你强调如何强调自己是幽默，你并不是针对女性，但是这样的比较你很难不去引起任何女性的反感。 我试图去猜测他写这篇文章的一个初衷啊，他可能也是觉得你看现在的新闻出现，如果是跟处女有关，那他的代价是非常大的。你首先法律上这个没有办法逃脱了，再一个就是道义上，还有现在舆论的攻击上，我相信这个就跟陈校长他在房间里面现在女孩出来的一个供词是说，他当时说3000块我可以去随便大街上找小姐，然后说我找一个处女也可以，然后当时讲那种话的时候，你就可见他的心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阴暗面。大家会觉得，哎，女孩尤其是处女，你天生可能就是一个弱势的这么一个形象在这儿，然后你现在发生这种事之后，大家会觉得你不单单是弱势，你还会没有办法的也成为这个中枪当中可能是这个受打击面最大的， 你成为不是祭品就是猎物。 对， 就好像那个校长的讲法就是说，你们这些服务是有一个价目表的， 都是明码标价， 就是3000块我就可以consume what kind of service。 对， 但现在你会觉得有的时候女生啊，对于一些比自己年长的人，他们的感觉你又会觉得是有点畸形的。现在不是有流行大叔控吗？就可能20岁的女孩子，她偏偏是喜欢50岁的，有这么个现象的。 这说回来啊，这个20岁的女孩子她喜欢什么？这个我觉得咱们就管不着了。这人家喜欢大叔，人家喜欢大姐，人家喜欢大妈，咱们都管不着。 所以现在 关键是，我觉得20岁跟12岁还是有本质上区别。 所以我现在那天就回想起来，我们当时做完有话直说，接完杭州那个听众的电话的时候，咱们不是有 有一个讨论嘛，说诶，为什么大家的他的那个思维是偏向那儿的，我们一开始的想法是哦，那小孩他一定是天然的是处于劣势的，是处于这个被保护的状态。可是你会没有，就好像有一点忽略到现在的社会环境对他们这个心理上的成熟度，尤其是成熟的速度和他们那个思维的那种边界啊，你是有一点没有办法去捉摸的。我会觉得 陕西的那天的一个听众他过来有一句话，他说中国就是一个卖淫嫖娼的一个国家，所以说你很难，言外之意啊，就其实是说这几个女孩可能已经过早的涉足了这个领域。那你 就至少他会觉得那不是很禁忌的一个领域。 一方面呢对于这个未成年人的保护非常的差，一方面呢未成年人又过早进入了成人的世界， 没有错， 对吧？我是觉得这其实对于海南的这几个小女孩来说，这是你在要需要保护的地方没有保护，然后在需要她天真的地方呢她又不够天真。所以这个在中国这个长大做一个女孩啊，其实我真觉得是困难重重的。以后大家如果各位有养这个生女儿的话，这个真是要格外的呵护一下。 想起孙燕姿唱的那首歌啊，天黑黑叫什么，然而横冲直撞被误解被骗，才发现成人的世界总有残缺，背后总有残缺。 是， 好了，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进入有话直说的环节吧，继续来说一下印度啊。刚才讲了中国总理李克强的首访的第一站呢是选择去了印度，但是印度跟中国呢之前我们说了出现过什么事情呢，帐篷对峙，也是在这个对峙结果没有多久他就是出访了。现在的一个重点呢是加强两国的这个贸易的合作，那么你觉得贸易合作是不是缓解中印两国比较紧张的政治关系的最好的良药呢？我们三立化新闻等会儿接你的电话。 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寻找那已失踪的月亮。轻轻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海洋，寻找那已失踪的彩虹，抓住瞬间失踪的流星。我要飞到无尽的夜空，在颗星星做你的玩具。我要亲手触摸那月亮，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啦啦呼啦啦，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最后还要平安回来，回来告诉你那一切。亲亲我的宝贝，告诉你那 一切亲亲，我的宝贝。 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 好，欢迎回到三 D 话新闻，来到有话直说环节，我是樊素， 我是钟明奇。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呢，在昨天飞抵印度，开始他上任总理之后的首次的外访行程。那么我们知道呢，在两个礼拜之前呢，中印才结束了这个帐篷对峙。那么这次出访的重点呢，看到他会访问印度金融之都孟买，并且会签署多项的经贸合作协议。所以呢，就有分析说了，不久前因为中印军队在边境地区引发了这个对峙，所以呢，双边的政治关系是冷淡的。李克强此行呢，想以拓展经贸合作为重，在边界问题上呢，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突破。 那这也是李克强上任之后的第一次外访的行程。那通常对于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是这样，对于这个新领导人上任之后的首站外访都会有特别的关注，因为这个选择本身啊，恐怕就是一个新闻。那相信中印这个双方在帐篷对峙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最近是互相各退一步，这样的举动呢也是为了李克强访问印度啊做一个有默契的这么一个铺垫。但是我相信在李克强访问印度的过程中，这个问题不管是中印双方自己想不想谈，都一定会有人提到。我想至少在印度的民间或者说中国的民间都一直有声音是持续的关注这个边界的问题。 好，先来问问我们这个湖北的赵先生啊，你觉得这次李总理出访拓展经贸为重点，这是不是缓解中印紧张的政治关系的一剂最好的良药？ 我觉得应该是吧。 为什么？ 因为两个国家毕竟是两个大国嘛，中国和印度都是世界人口第一、第二的国家，对他们来说的话，发展是最重要 的。那你觉得他们之前有没有一些成果可以在这次的访问当中可以进一步的去巩固或者是拓展的呢？ 但是我个人的观点可能还有点不一样，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形式大于他的那个实际的内容。我个人觉得形式更重一点，因为毕竟是现在就是咱们前一段时间不是发生了那个什么帐篷对峙嘛，即使没有发生那个帐篷对峙，咱们也在中式课本里面知道这两个国家长久以来在这一块的边界是有一些问题的，一直都在争这个东西。 所以你对于 我个人， 你说 第一个呢，就是对咱们中国的话，可能是现在国内的话可能也存在着一些困境，尤其是那种密集型的产业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产业的话，要继续去拓展市场。但是印度对咱们中国来说，它相对来说它也是一个市场，它自己的那边的包括人员的优势啊，还有它的市场啊，包括一些基建的一些设施啊，对于中国来说可能也是一个机会。那么中国也需要印度有一些市场的给他们的一些支持，应该说两方面都是有利的吧，就两方都是有利的。但是我个人就觉得对于这个问题来说的话，他们两个方面可能就是形式的话可能要把比内容更加重要一点。 好，谢谢这位湖北的赵先生。赵先生觉得形式重于内容。我这儿有一个数据啊，说到的是截止在了12年的3月底呢，中印双边贸易额的增长1/3左右，是接近了760亿美元。这一次呢，两国是希望到2015年达到1000亿美元。好，接下来再听到一位应该也是来自于湖北武汉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喂，你好。 嗯，刚才我们有听众讲到这次李总理出访印度可能是形式重于内容，那你也这么看吗？ 嗯，对，我大致也认同这个观点，因为这次咱们就是这个总理贺讲，然后就首次外访，就是放在了这个印度，很明显的这个外交的这个意图，就是因为中国目前面临的这个就是东部沿海和这个东北亚的这个局势趋紧，然后在这个就是如果印就是后就是后方西南边陲，就是说印度巴基斯坦这一块，如果再有一些什么不就是说争端和不稳定的因素如果激化的话，就会对于中国形成一个就是强后就是夹击的这样一个态势，所以说对是很不利的。说这样现在应该就是这样一个就是出访的这样意图，就是想稳定一下后方，然后可以集中精力就是对付这个就是说对这个东南沿海这一边的这个局势。所以说这样的话，如果就是让印度就是轻易就是采摄出这么一个战略意图的话，就是希望就是不会让印度人然后钻一些这个空子，就是胁迫我们，就是在就是在一些经济利益或者地缘政治方面，就是说捞一些就是说好处。所以这也是就是我们这个所需要就是注重的地方，不要被人家占了便宜。 好，谢谢武汉的陈先生，可能也是觉得这次一个虽然是经贸为主啊，可实际上呢，觉得是出于这个安全方面的考虑。好，再来听到一位应该是来自黑龙江的宁先生，你好。 哎， 你怎么认为呢？这次李总理的出访，拓展经贸是缓解中印关系的一个最好的办法吗？ 我认为李克强总理，首次出访访问印度很有意义，因为中印两国呀，都是文明古国啊，因为中印两国呢，人家叫传统的文化友谊，传统这个友谊历史上都有。咱们唐玄奘访问印度啊，都是那个什么，我觉得两国呀，在这个那个什么领土争议上，以后可以通过呀对话的方式可以慢慢解决。首先两国在经贸上啊，借力李总理的访问之机，可以能够经贸经济合作能够推进一步。 好，谢谢从黑龙江打来的宁先生。我们最后来， 宁先生刚才说这个文明古国，咱们在李总理之前还有唐玄奘访问印度，这个确实是中国家喻户晓的故事。 确实，我在东土，你在西天。最后我们来听到，应该是从广州打过来的黄小姐。黄小姐你好。 哎，你好。 对于这次李总理出访印度，你又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出访来的，因为事实上现在我们跟印度的关系还有一些暧昧，所以如果说通过这样子的出访有一些更为明朗的一些合作，我想对中印双方都是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所以这次对于这个边境的问题的解决，或者说经贸问题的解决，你有什么期待吗？ 我觉得我可能会更加的期待是在经贸方面的一些合作，因为毕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我也希望说，就是期待这次出访能够让中印之间的经贸往来真正的是走向一个合理有序的这么一个方向了。 好，谢谢广州的黄小姐，谢谢你。 说到中国和印度啊，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其实我一直觉得非常的有趣啊。其实很多人都会讲，哎，中印都是文明古国，但是咱们在历史上的这个交流或者说这个直接的接触呢，却非常的少。不管是你说这个贸易额，中印现在的这个贸易额在中国对全世界的这个贸易额当中啊，都是算是怎么说呢？还有很大的空间啊。咱们这个谦虚一点来说，实际上呢，就是贸易量是比较少的，跟其他的国家来比。那当然，大家还会有一些人记得，在1962年的这一场，咱们在中国称之为中印这个边境自卫反击战啊，或者说这个中印边界的冲突。那在这一场战争呢，反而或者说小规模的军事摩擦会为很多国人所记住，因为呢大家的一个很重要的印象就是这场战斗咱们打赢了，所以说是大家的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记忆。同时呢，这个记忆在印度的国内也被很多人所记住，大家作为一个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耻辱的一个印记，或者说是一个怎么说，记下了一笔。那因此在中印双方民间呢，目前我觉得很有意思，大家互相之间有一种这个 敌视的，或者说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强硬的一种对抗的一种情绪。但是你在历史上看，中国跟印度这两个国家只有在1962年才发生过这个冲突，而且这一场冲突很大程度上是冷战遗留的，是因为印度这个国家它一个殖民地的状态，英国人留下来的问题，造成了中印的这个打了一仗。所以说呢，我一直是觉得中国人对于或者说两个国家的社会彼此之间其实应该有很多本钱去互相学习互相了解的，咱们还可以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 没错，那这次李总理出访印度啊，到底会给中印两国不管是经贸层面甚至是在这个领土边界的解决上会不会有一些新的突破，我们都值得再关注。好了，非常感谢今天三立化新闻所有听众的打进来的电话，也谢谢你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朱明奇， 明天见， 再会。